哎，时序入冬，你走在街上，是不是也看过一个很妙的画面？就是啊，有人裹着那种超厚的羽绒外套，结果旁边，哎，就有人只穿一件短袖。 这个太真实了，每天都在上演。 对不对？你可能也会想，奇怪，明明温度计上面是同一个数字啊，为什么每个人的感受会差这么多？这单纯只是我们常说的怕冷或不怕冷的体质问题吗？还是说你身体的温度感知其实，正在透露一些你没注意到的健康讯息？ 对。 根据我们今天手上这份资料，我们就要来深入聊聊这个体感温度的奥秘，搞清楚哪些是正常的，又有哪些可能是身体在拉警报了。 没错，我们常常把冷当成一种感觉，但其实从身体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结果。 结果， 对，你感觉到的温度是你体内一套超级精密的恒温系统，经过产热、散热，还有血液调度之后，最终呈现给你大脑的一份可以说是报告。 一份报告。 是，那这套系统就牵涉到新陈代谢、血液循环、内分泌，甚至是自律神经。所以，当你发现自己跟身边的人那个感受差异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份报告可能就在提醒你，系统的某个环节可能需要检修了。 需要检修，哎，这个说法很有趣。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套精密的系统吧。资料提到，我们大脑的下视丘有个温度中枢，听起来就像是身体里的中央空调。这个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啊？ 中央空调的比喻很贴切。我们可以把它拆成三个关键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产热，也就是身体自己的暖炉。 暖炉。 对，热量主要来自我们的基础代谢，就是你光是活着，心跳、呼吸就会产热，然后还有肌肉活动跟内脏运作。资料里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肌肉量多的人就像身体里内建了好几个小暖炉。 啊，小暖炉。 对，所以它待机状态下的产热功率就是比较高。 哎，这个小暖炉的比喻很棒，所以这是不是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运动完，就算休息了，身体还是会暖和一阵子，是因为那些小暖炉的余温还在。 完全正确。 还有我们冷到发抖的时候，其实是身体在强制启动这些小暖炉吗？ 没错，就是这样。发抖就是身体透过肌肉不自主的快速收缩来紧急点火产热，这是我们身体最原始、最有效率的升温方式。那有了暖炉，再来就是第二个部分，保温与散热。 热量的管理。 对，就是热量的智慧管理。身体会透过血管的收缩或扩张来调控。天气变冷的时候，我们末梢，像是手指、脚趾的血管就会收缩，把珍贵的温婉血液优先留在我们的躯干，来保护最重要的内脏器官。 这完全就是我每次冬天，我太太都说我的手像冰块一样。 哈哈。 原来是我身体正在上演一场汽车保帅的戏码，牺牲我的手去保护内脏。哎，听起来还蛮伟大的。 是啊。 那第三个环节是什么？ 第三个环节也是最主观的，叫做感觉与诠释，也就是大脑的最终判断。 大脑的判断。 对，我们皮肤和身体深层的温度感受器会把讯号传回大脑，但有趣的地方来了，大脑会根据你过去的经验、你当下的情绪，甚至是对环境的预期，来决定你主观上觉得冷到受不了，还是有点凉但还行。 哦，所以很主观。 非常主观。所以总结来说，同样是摄氏20度，一个小暖炉多、血液循环好的人，大脑会觉得很舒适；但反过来，一个代谢偏低、末梢循环差的人，他的大脑就会一直收到警告、热量不足的警报，主观感受上就会非常冷。 我明白了，所以体感差异一部分是每个人的原厂设定值不同，另一部分可能就是机器运转不顺了。那资料里有提到一种体质型怕冷，这听起来很像长辈常说的"你就是比较虚寒"啦。 对对对， 从科学上来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这就是所谓的原厂设定值不同。资料中分析了三种常见的体质型怕冷，第一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肌肉量少，基础代谢率偏低。如果你是长时间久坐，比较少运动，或是身形本来就比较纤细瘦小的人， 你身体里的小暖炉数量比较少，火力自然也比较小。这是一个物理性的事实。 嗯，这很好理解。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成因是体脂太低，导致身体的保温层比较薄。 啊，保温层。 对，很多人觉得体脂肪是坏东西，但它其实是我们身体很重要的天然羽绒衣。 天然羽绒衣，哎，这个说法好。 资料里举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哦，这可能会让很多有减重经验的人有啊哈的感觉。 哦，是什么？ 有些人用比较极端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快速减重，结果体重、肌肉和脂肪一起流失。虽然变瘦了，却发现自己比以前更怕冷，手脚更容易冰冷。 这点真的很有感，我身边就有朋友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资料等于是给了一个很关键的提醒，如果你正在减重，却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变成了办公室里最怕冷的那个人，这可能不是你的错觉哦。 绝对不是。 而是你的人体保温层正在变薄。 没错，而且你的肌肉这个小暖炉也可能一起变少了，是双重打击。 哇。 那第三种则是年龄与荷尔蒙的影响。随着年纪增长，我们的基础代谢会自然下降，血管弹性也会变差，所以很多长辈会比较怕冷，这是很正常的生理变化。 嗯。 另外，女性因为荷尔蒙会有周期性的波动，也可能在特定时期影响体温调节，更容易感到手脚冰冷。 哦。 不过这里要给听众一个安心的提示啊，就是说，如果你是从小就比较怕冷，体力、体重也都还算稳定，没有其他特别不舒服的状况，那多半就是这种体质型怕冷。 嗯， 重点是如何让自己穿暖一点，更舒服一点，不一定需要往疾病的方向去过度担心。 所以听起来，如果怕冷是你的原厂设定，那其实不用太担心。但我想听众真正的问题是，我要怎么知道这只是原厂设定，而不是某个零件坏掉的警讯？ 对，这就是关键了。 资料里有特别提到这个区分点吗？ 有，这就是这次讨论最核心的部分。资料整理出四种需要特别警觉的病征型怕冷，我们可以把这些警讯分成两大类来理解。第一类是能源生产问题。 能源生产问题， 对，也就是身体的暖炉系统本身出了状况。 哇，听起来很根本。 是的，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甲状腺 欢或节温器的绞碎，它分泌的荷尔蒙决定了全身新陈代谢的速度，当这个功能低下时，等于是身体的总开关被调慢了。 等等，所以这不只是觉得冷而已，而是整个人的作业系统都被调成省电模式了。 没错，你这个比喻太好了。 那除了怕冷，还有什么感觉？ 你会感觉到全面的慢下来。最常见的伴随症状就是极度的疲倦，尤其是早上特别爬不起来。 啊， 明明饮食没有太大变化，体重却莫名其妙的增加，甚至有点水肿。然后思考和反应会变慢，记忆力变差，讲话速度也可能变慢，同时皮肤会变得干燥，头发也可能变得稀疏，容易掉落。 哇！ 如果这些症状是绑在一起出现的，就要高度怀疑是甲状腺的问题。 哇，听起来影响范围非常广哎。那第二种能源生产问题是什么？ 第二种是贫血。 贫血。 如果说甲状腺是决定暖炉火力的总开关，那贫血就是燃料运送出了问题。 燃料运送？ 对，我们可以把血液里的血活素想象成是运送氧气这种燃料的货车。细胞要产热就需要氧气，当你贫血的时候，等于是货车数量不够。 啊，我懂了，所以燃料送不过来。 对，燃料送不过来，细胞得不到足够的燃料，产热能力自然就会下降。 OK， 所以暖炉就是甲状腺，可能没问题，但燃料、氧气送不过来。那贫血的伴随症状，除了怕冷，应该也跟缺氧有关吧？ 完全正确。所以常见的症状包括站起来的时候容易头晕，眼前一片黑。 嗯，这个我有经验。 稍微活动一下，像是爬个几阶楼梯，就觉得很喘，心跳加速。因为血液颜色比较淡，所以脸色会比较苍白。翻开下眼睑会发现里面没什么血色，嘴唇颜色也比较淡，这些都是身体在告诉你，嘿，我缺氧了啊。 好，这是第一大类，能源生产问题，包含了甲状腺和贫血。 那第二大类呢？ 第二大类是能源配送问题。 配送问题， 也就是说，身体的热量产生了，但配送系统出了状况，送不到手脚这些偏远地区。最典型的就是周边血管与循环问题。 嗯， 资料里特别强调一个具体的现象，叫做雷诺氏现象。 雷诺氏现象听起来很专业，这是什么？ 这是一种血管异常收缩的反应。有这种状况的人，当他的手指或脚趾遇到冷空气、情绪压力，甚至只是碰到冰水的时候，血管会过度反应，剧烈收缩，导致血流中断。 哇！ 你会看到手指或脚趾出现非常戏剧性的颜色变化，顺序是先因为缺血而变得惨白， 惨白， 然后因为缺氧变成紫色， 紫色， 最后当血流恢复时，又会充血变成红色。这白、紫、红三色变化还可能伴随着疼痛或麻木感，这是一个非常具体而且很容易辨识的警讯。 哇，手指、脚趾自己上演三色灯号变化，这听起来不只是怕冷，而是有点吓人了。 对， 这跟体质性的手脚冰冷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对，这已经是血管功能异常的表现了。最后一种能源配送问题，则是糖尿病与周边神经病变。 啊，神经病变。 是，如果长期血糖控制不佳，高血糖会像糖水泡神经一样，慢慢损害我们末梢的感觉神经，这就导致对温度的感觉变得异常。 你讲到周边神经病变，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不只是冷的感觉，而是感觉系统本身出问题了。 没错。 所以患者可能不是真的脚很冰，而是大脑误以为脚很冰，甚至连烫的感觉都搞不清楚了吗？ 你抓到重点了。这类患者的怕冷通常集中在脚部，常常觉得脚底冰冷，但别人摸起来可能温度是正常的。 嗯， 更危险的是，他们对温度或疼痛的感觉会变得迟钝，有时候烫到被鞋子磨伤了也没什么感觉，导致小伤口恶化成严重的溃疡。 天哪！ 所以如果怕冷，同时还觉得脚底有种踩在棉花上那种不踏实感，或是小伤口愈合得很慢，就要特别小心了。 听起来这四种状况怕冷都只是一个开端，后面都跟着一连串更需要注意的症状。不过哎，除了疾病，资料也提到我们每天的生活习惯好像也会推波助澜我们自己变得更怕冷。 没错，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恒温系统调教得越来越差。资料分析了三种常见的习惯，第一种就是长期压力与自律神经失衡。 现代人的通病。 完全是，当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紧张备战的状态，也就是交感神经过度活化时，身体为了应对所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会把血液集中到大肌肉，同时让末梢血管收缩。 我好像有点懂了，就像要准备打架的时候，身体不会在乎你的手指暖不暖。 对。 但如果我们一直处于这种准备打架的状态，手脚就永远分不到血液，自然就冰冷了。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如果你长期精神紧绷，睡眠品质差，可能还伴随着心悸、胸闷或肠胃不适，那你冰冷的手脚很可能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的其中一个表现。 嗯。 第二个习惯是睡眠不足。我们人体的体温在一天之内其实是有自然的起伏节律的，这个节律跟我们的睡眠周期紧密相关。 哦， 长期熬夜或睡眠不足会彻底打乱这个节律，让人白天更容易觉得又冷又累。资料中有个观察有很有趣哦。 嗯， 他说只要连续几天好好睡觉，怕冷的状况就会有所改善。这并不是错觉，而是你的恒温系统正在校正回归。 哎，这真是个好消息，睡个好觉就能帮恒温系统重开机。那最后一个生活习惯呢？ 最后一个是不当的节食与饮食内容，这又连接到我们前面提到的减重议题。 嗯， 当你用极低热量的方式节食，或是蛋白质摄取不足时，身体为了生存会自动进入超级省电模式，优先降低基础代谢率来节省能量，产热能力当然会大幅下降。 嗯哼。 另外，资料也提醒，那种靠一杯咖啡或含糖饮料撑过一餐的习惯，长期下来会对血糖稳定性和血管反应造成巨大压力，这些最终都会反映在你的体感温度上。 所以听了这么多，你该如何判断自己的情况？ 到底该多穿件衣服就好，还是应该去看医生？这份知道提供了一个很实用的自我检查清单，帮助我们当自己身体的侦探。 对，你可以问自己几个关键问题来做初步的判断。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怕冷的状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时间点。 对，关键在于区分你是从小一直如此，还是最近一两年突然变得非常怕冷。跟过去的自己比较，而不是跟别人比较。突然的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 这个区分很重要。一个是长期稳定的状态，一个是近期发生的改变。那第二个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除了怕冷，还有没有其他共犯？ 共犯？ 对，也就是快速回顾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警讯。你的体重在短期内有没有不寻常的变化？是不是疲倦到爬不起来？会不会常常头晕或心悸？手脚至遇冷会不会变色疼痛？手脚有没有麻木或像踩在棉花上的感觉？如果你的怕冷是跟这些症状绑在一起出现的，那它就不是一个独立事件，而是一个需要深入调查的线索。 那如果调查结果发现这个怕冷不仅是新出现的，而且还带着好几个共犯，需要就医的话该挂哪一科？ 资料给了很具体的建议，如果你不太确定，可以先从加医科或一般内科开始，让医生做一个全面的初步判断。他们会像一个总指挥，根据你的情况可能安排抽血或其他检查。如果高度怀疑是甲状腺问题，可能会转接到内分泌新陈代谢科。如果怀疑是雷诺氏现象，可能会转到风湿免疫科。但重点是不要自己在家里猜测担心，把身体给出的讯号交给专业来判断，会更有效率也更踏实。 说得太好了，从身体如何产热到怕冷背后可能的疾病警讯，我们今天拆解了觉得冷这件看似单纯却大有学问的事。这真的提醒了我们，身体的感受其实是跟内部健康状态紧密相连的。 没错，今天讨论下来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你感觉到的冷究竟是你独特的个人体质，还是一种需要被解读的健康讯号？关键就在于它什么时候开始，以及它和哪些症状一起出现。学会倾听并且正确解读身体发出的讯号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在今天讨论的最后，这里有一个问题想留给你思考。这次的资料主要聚焦在我们身体内部导致怕冷的原因，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中，夏天有冷气，冬天有暖气，我们越来越依赖外部工具来调节温度。在这样恒温的环境下，我们身体内套与生俱来的调节自身温度的能力会不会因此正在慢慢变弱？我们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把我们的内建恒温系统训练得越来越不灵敏了呢？